FM 九八六乐听经典节目，我是贾悦。现在我们正在收听的是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，来自于水木年华这个组合，歌名叫做《爱上你我很快乐》。在这首快乐的歌之后呢，会进段广告，广告之后下半时段的节目更精彩，请你不要错过。 我只想告诉你，爱上你我很快乐，就这样看着你，我永远不会转过头。怎么说你才懂爱一个人的滋味，你是否看得起我那无怨的眼睛。最怕听见你说寂寞，我会放下自己来陪你。最怕看见你哭泣，我会忍不住把心给你。伤心的眼泪

下来咱们要听到的两首歌呢，都来自电影当中，它们呢与影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，能够起到烘托主题、升华主题这样的作用。首先咱们来听成龙为2010年他与王力宏主演的电影《大兵小将》演唱的一首《油菜花》。这首歌以粗犷通俗的民谣开场，通过简单的旋律的重复，不仅突出了成龙声音的层次感和质感，而且歌词当中的内容您仔细听啊，也透出了一位战士思乡、渴望和平、卸甲归田的这样的一个心态，也引起人们对于战争的反省，以及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那种对和平的安定生活的那种向往。 谁会记得我受过的伤，谁的欲望，谁的战场，让我们都背离善良。何时才能回到故乡，何时才能看他的红妆，我用长剑劈断目光，劈不断我想家的狂。一条大河哟，红呀红我家，有妻有儿哟，挖呀挖房啊，鸡飞鹅飞哟，牛呀牛羊壮啊，种豆种稻哟，油菜花。谁记得我受过的伤，谁的欲望，谁的战场，让我们都背离善良。何时才能回到故乡，何时才能看他的红妆，我用长剑劈断目光，劈不断我想家的狂。一条大路哟，通呀通我家，我家住在哟两呀两山下，山下土肥哟，地呀地五谷啊，五谷两天哟，油菜花。 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《勿忘心安》是内地歌手张杰演唱的一首歌。如果这首歌作为一首单曲来听呢，歌词显得有点复杂，有点难懂，但是它作为电影《窃听风云》的主题曲，就很好的诠释了电影当中的情节。张杰为这首歌呢用了比较低沉沧桑的嗓音，层层去递进，很有层次的渲染了这首歌。 不要再逗留，人心太拥挤，被混乱的游戏